近半数受访者因为经济问题与家人关系变差，两成人需要借钱度日。新西兰解除超过两年的外国旅客入境限制，今日起重新开放边境。在奥克兰机场，大批外国旅客飞抵当地与亲友重逢。新西兰当局容许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入境，旅客需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抵埗之后检测呈阴性才能够入境。新西兰在2020年3月起停止旅客入境，重创当地旅游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咧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喺新界区，西贡嘅濠涌路有道路改善工程。介乎西贡公路至到濠涌北路之间一段会改为单线单程东行，所有沿西贡公路入西贡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去濠涌路，而专线小巴2号去濠涌方向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另外大老山公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介乎石门回旋处至到安兴里之间的一段右1、2线是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沙田御田苑御泽阁、黄大仙沙田坳村顺田楼、将军澳日出康城至蓝天柏峰。红磡海明轩二座、柴湾翠湾村翠康楼、大埔嘉熙二座、大围名城三期三座、将军澳安宁花园六座、何文田木爱街38号雅利德华台，同埋葵涌安荫村泽荫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 在我们研究的发现之中呢，有 40% 的人士呢是有长新冠这个情况出现的，包括疲劳啦、呼吸急促啦、脑中青都有的。其中一个影响得比较大的一个女士呢，看看电视呢都要瞓低，而家啲运动馆又开啦，就多做运动啦，增强自己的体魄呢，也会保障到自己的身体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有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红日快乐啊！咁多位假期开心啊！今日系五一劳动节之后嘅补假嚟噶， 好彩系见你咋，如果翻嚟啲工我唔翻噶， 如果冇车位咧， 唔翻啊！ 但系今日呢个五一翌日嘅假期咧，真系因为可能系劳工假，多人放假，直情好多铺头咧，之前你都见到红假都开嗰啲咧，今日直情sorry 我哋休息啊，俾啲員工唞下先， 應該要 好有良心喎、 啊，即係吊頸都要唞下氣啊嘛。 係啊，雖然對於員工嚟講，我想翻都係工啊，你知啦，啲員工咧，即係喺呢個疫情， 逐日機，逐日機。 好疫情期間咧，令到佢哋可能有啲工種咧，無端俾人哋我要扣你人工啊，唔好翻工啊，唔好翻咁多日啊，咁樣令到佢擔心好多都。 咁又係，因為之前有啲即工作咧停咗工啊，之前放夠假啦，而家唔想放假啦。 係啊，其實香港人咧就係好得意嘅，即係咧大家都想咧即係自給自足、自食其力咁啊，打一份工咁樣啦。不过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其实呢即是政府都会帮忙的，因为呢嚟緊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呢都是出现了吧。 是啊，这个就是公共小巴啦，以及的士的燃料补贴的。那么第六轮的这个防疫抗疫基金呢，就由5月1号开始，即是昨日开始啦，就向公共小巴啦，以及的士的营办商和司机呢，就提供一共呢就有5个月的燃料补贴，去到呢就是9月30号为止的。那么公共小巴啦，同埋的士加气补贴啦，直接咧就喺加气站提供咧每公升呢个液化石油气2元嘅折扣，咁啊无需登记咧或者系申请嘅。咁而呢一个咧汽油的士啦，同埋系柴油公共小巴入油嘅补贴咧，就凭你嘅加油收据或者系公司嘅油卡咧嘅月结单申请发还咧40%嘅实燃料嘅呢个实际嘅燃料支出咁讲。 啊，咁都系帮到下忙， 帮到下噶，系啊，咁啊希望各行各业咧，大家真系抌多转，系啦，搵多啲啦。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公众假期翻工咧，尤其是我哋喺电台咁样谂，突然间觉得好似好 舒服啊， 好飘然啊， 好舒服，我觉得 飘然好似系牌子， 系，但系真系舒服嘅，好即系等于舒服吓， 打千秋，打千秋，同埋踩单车咁样， 真是，起码我一入嚟咧，见到个车位就喺李志刚隔篱，咁都可以入咗去啦， 咁先好，即系好似撞都撞埋一齐咁样， 猜舒服啲嘅， 咁路面我哋亦都系咧，揸车都 feel 到咧，即系啲车系冇咁狼死啦， 好通畅啊。 但系有啲地方咧系塞车塞到傻咗，就系、是、啲商场啊。因为好多朋友咧都揸车咧排咗入个商场停车场咧，好想入去消费啊，真系。 我以前细个咧成日见到嗰啲商场门口咧，咪排啲车排队去等入去嘅。我成日觉得咁奇怪，喂，点解你唔整多啲位，然后俾人哋入去啫？要人哋排，即系嚟得咁难得嚟你嘅商场。到我大个仔之后先发觉，原来香港咧系度度都唔够车位，所以其实。到到排隊正常。 香港咧有一個現象就係咧，如果排隊嗰度等於好嘢啊！ 好嘢啊！ 係啊！即係啲人一見到排隊咧， 正嘢喎、 啊，好正嘢喎、啊，一齊排咁樣。 係，同埋香港嘅商場咧，即係你成日都會覺得，好似好多位啫，冇所謂啦。譬如我嗰日禮拜五咧跟阿羅敏裝車咧，跟住過銅鑼灣嘅時候咧，佢由上車嗰一刻到到佢落車嗰刻，唔知個停車場冇位咧，唔知停車場有冇位 咧，憂慮啊，好憂慮 啊！有 去到最底嗰层 有位嘅， 我又系好多时间嗰、那个， 系啦系啦， 你最怕嗰、那个， 系啦 系啦， 但系冇办法啦，你嗰区咧即系差唔多度度都唔系好多位啊，得嗰个商场比较多啲。 我哋咪食私房菜嘅，你咪教我去嗰个另外嗰个商嗰、那个停车场嘅， 系 嗰、那个商场系好啊，嗰、那个停车场咧系成日有位嘅， 但系你搵唔到个入口噶， 搵到个入口，同埋好多条柱咧嚟。 我而家就 high 你啦 ，high 你，隨時 high 翻架車 嘅。係啊，嗰啲停車場係好難泊嘅，有啲停車場咧個位咧係窄到咧你開唔到門，因為好似嗰日咁我同阿 B 去嗰度啦，就見到有一架大車就泊一個位， 好細 個 位嚟嘅。 其實咧，我一見個大車泊咧，我已經同阿 B 講。佢拍唔到嘅，因為我呢架車咁細都拍唔到。佢嗰拍咗入去嘅話咧，開唔到門啊。跟住佢一拍咗入去咧，跟住話佢老婆開唔到門，佢真係開唔到門咯，係啊， 好犀利 啊！ 佢成個過程好似教我揸車嘛。嗱，呢架車咁樣拍咪唔得咯。嗱，你睇咁樣點樣咁樣整啫？嗱，呢架車咪唔啱咯，叉低。 嗱，佢老婆開唔到門，預言啊， 預言。 跟住就問啦，你睇呢啲人點 cut 線？又 cut 嚟 cut 埋，做乜嚟啊？咁啊，即係好多嘢講 㗎。你教冇用啊，因為呢一個徒弟咧，天資有限， 點擊都唔明，點擊都唔明。 同埋佢话咗想系考车都话咗好多年噶啦，系啦， 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喺坐喺车上面咧，都几开心啊！听住你隔篱嗰个识揸车嘅人咧，同埋你会紧见睇到啲人啲车品啊！即系我哋嗰日揸车嘅时候咧，都发觉系点解有啲车咧 好冇品噶，系啊， 明明已经打晒灯，我会 cut 过嚟啦。佢系都要咧一前啲， 死都唔俾你 一前啲，死都唔俾你过。 跟住我又分析咗个心理俾佢听， 咩？ 跟住我话俾佢听，诶，佢哋日日要揸车，因为有啲人咧系工作要揸，譬如司机哥哥咁样啦，佢哋日日要揸车，其实佢哋好闷噶。如果有啲人同佢比下赛咧，佢会开心啲噶啦。 同埋呢个世界有两种人嘅，一种系让人嘅人，另外一种系唔让人的。所以咧， 真系。跟住另外一个情况咧，个又系见到，因为啱啱系过翻海啦，上紧桥嗰阵时咧。一啲車咪要可能得一條線可以過紅隧嘅，一啲車就慢慢 jam 埋嚟啦。一架車唔知點解咧，佢 jam 唔到埋嚟，跟住突然間停低度落車，喺度同對面嘅司機理論 啊。 跟住後面咧有啲警察哥哥係咁喺度響安， 做咩事啊？ 做咩事啊？ 做咩事？ 做咩事？ 做 咩落車？咩事？咩事？咁啊， 跟住你就覺得。其实唔好咁紧张，唔好咁大压力，让一让咪得咯， 让一让咪得咯，系啊，我就会咁样嘅。如果呢一格唔让我，我就叫下一格让我咁样咯。 咁下一格都唔让你咧， 咁咪第三格 啦，再慢慢嚟， 实会出到噶，实会出到。 咁你会唔会俾个五蚊佢啊？ 即系多谢吓， 多谢。 我会噶，我会 俾个礼啊，唔系叫尾不五五。 我嗰时 叫俾个礼啊， 呢个俾个礼，佢话诶俾个五蚊佢咁讲，我就俾个五蚊佢咯。 即系咁样诶， 俾 个礼啊，敬敬礼啊， 系啦，即系多谢翻佢，唔该翻佢。 不过你。即系唔好话老土啦，都系嗰句啦，马路如虎口啊！即系其实咧，你咁样又快啊，又 jam 人啊，又闸人俾人过咁样咧，其实自己更加容易发生交通意外。 真系噶，尤其是咧，而家咧毛毛雨啊，真系小心揸车。 毛毛雨咧，佢唔系话洗干净嗰啲油啊，佢将嗰啲油咧泛咗上嚟啊，所以更加跣啊。 哦，系噶， 系啊，你而家需要嗰啲马路行下，有跣，跣到你摊摊腰啊，同埋你。先過我先你啊！ 同埋你個人高咧，特別容易啲跣噶，真 係。同埋你咁高咧，掉地下都痛過我 哋。痛好多 嘅，咁啊，所以各位職業司機好啦，無論係嗰啲咩 Sunday driver 都好啦，都要小心駕駛。 伤心，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操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拍变流年，好想一笑变如烟。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年。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睡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君儿嘅呢一首新歌好有型，好有款啊 ！Good vibes only，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我谂起一个画面，就系、是、当年咧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嘅时候咧，咁样就系、是、都嗰阵时都仲系四大天王嘅天下， 嗯、 即系女歌手攞奖咧系好难嘅，得翻唔 系 好多十只歌啫嘛。咁其中有一个位咧就系俾咗阿王菲，就系、要呢一只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哦、就攞咗呢一个金曲奖啦。佢咧就着一件着一条裙啊，但系条裙咧个心口咧有个狗仔喎。 哦、 即系好鬼 Q 嗰啲群咁样咧，就上台攞奖，我觉得哇，真系好型格啊！佢真系， 但系当时呢只歌真系好 hit 啊，因为咧卡拉 OK 唱到爆晒。 系系系。嗱呢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咧，就系92年就得到咧，头先你讲啦，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嘅十大金曲奖。 哇！即系92年已经入咗嚟噶啦。 你 應該摩定係嘛？七十年代啦，你係 嗱，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認識即係王菲嘅話咧，我覺得容易受傷呢樣嘢咧，唔係佢第一首快台歌嚟嘅咩？我嗰陣時以為係， 以為第一首啊， 我以為第一首嚟嘅，但係原來睇翻咧就唔係嘅。咁因為其實91年嘅時候咧，王菲咧當其時仲係叫王靖雯啦，咁啊突然之間就話我離開香港樂壇啦嘅歌壇啦，就去咗呢一個美國就學習音樂。咁92年咧就由美國翻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推出咗第4張嘅專輯，就係、是、Coming Home 咧就。以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咧，就红遍全香港，亦都奠定咗佢嘅嗰个乐坛天后嘅位置啦。 其实之前咧，佢新人嘅时候已经好爆噶啦， 好多好歌噶啦，系 啊。不过佢好憎你 嘅， 唔系佢好憎呢只歌，因为佢自己讲到话咧，即系咁多嘅广东歌当中咧，其实呢一只歌佢自己系麻麻地嘅。 我觉得通常你话唱得多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中意噶啦。但系呢只歌真系实在一个好歌嚟，你谂下，即系作曲中岛美雪， 哇，中岛美雪真系真系劲啊！ 系啊，因为呢首歌其实都系改编自77年咧，即系千秋寂寐嘅呢一首歌啦，即系就头先讲中岛美雪作曲啦。咁而广东词嘅话咧，就由潘元亮填词嘅，咁卢东尼咧就编曲嘅。咁啊呢首歌曲就容易受伤的女人。 但系其实我觉得填词人咧，即系都要应记一功， 一定要。 你点会咧形容一个女人啊？我係容易受傷的女人， 就算知都唔會講出嚟。 知你唔會講噶嘛？但我覺得呢一個形容詞咧，係會即係男士聽到就覺得我見猶憐。哎呀，你真係慘啦，好似俾男人呃咁樣就容易受傷咁樣。 但係呢首歌亦都多謝當其時一啲劇集啊，因為咧呢首歌好紅啊嘛，令到當其時熱門劇集咧《大時代》咧都即刻攞嚟，不如我係做下插曲啦咁講。 嗰陣時好興㗎，嗰陣時佢是唔係是但嘅，即係總之佢嗰啲劇咧播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未有唱片公司同埋 TVB 嘅紛爭。咁係咪全世界全香港嘅歌都可以攞嚟做？ 啱使就係 啱使就可以啦。咁佢哋就會真係間唔中咁樣插曲啊，或者播字幕嘅時候就會播啲好得意嘅歌咁樣。 係，但原來呢首歌咧都有個背後嘅故仔咧，即係原來當其時咧呢一首歌咧最初咧原來屬意俾阿殷楚善嘅喎。 嚇！ 係啊，但係啱啱嗰時王菲咧就美國留學翻嚟香港嘛，就加入咗新藝部啦，咁啊成為咗公司力捧嘅對象。咁啊，所以呢首歌咧就擺咗落阿王菲手上啦。 哦，咁啊，當時即係除咗擺喺即係電視嘅插曲之外，其實好多電影都有嘅。 係啊，係啊，同埋 呢因为有一期 攞嚟做戏名嘅，我嘅意思系， 因为有一期咧，有一啲戏院咧就好中意咧，用啲好 hit 嘅歌嚟去做个戏名，譬如《哭泣玛丽》啊咁样。 风雨同路，嗱我讲紧小风车嗰只吓。 咁呢个都系嘅， 系啦。 嗰个咩消失风雨中系咪都系噶？ 好多 呢个都似系相思风雨中， 好多 系啊系啊吓。诶，唔好讲啲咩啦，我而家今日红日开心啲。 即系你先谂到呢啲嘢，同埋你个脑系装埋呢啲咁样嘅古仔嘅。 唔系我谂噶，系历史遗留嚟。 咪就系咯，系真事嚟嘅事实。 系啊， 本土历史。 今日带俾大家容易受伤的女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文凭试今日举行法学科考试，考评局话分别有两名正检疫和一名确诊的考生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一名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今早没有收到考生要求即日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的申请。法学科约有12000名考生报考，合共设有123个礼堂试场和218个为特殊教育需要考生而设的特别试场。组合科学化学考试则约有250名考生报考，合共设有4个礼堂试场和10个为特殊教育需要考生而设的特别试场。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发现，近六成半受访基层妇女在疫情期间因为要留家照顾子女而需要停工或者减工时等。社协促请政府落实完善基层妇女就业和照顾措施。社协在去年中至今年三月期间曾经进行三次调查，透过网上问卷和电话共访问200名基层妇女，72间小学课余托管机构以及26间深水埗托管中心。结果发现，学校多次停课和改半日课，疫情高峰期社区托管机构大多暂停服务，令到基层妇女需要辞去工作留家照顾子女，减少收入，加重家庭的负担。近半受访者因为经济问题和家人关系变差，两成人需要借钱度日。元朗洪水桥日前发生的谋杀案，四名被告今早在屯门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全部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应控方的申请，将案件押后至6月27日再提讯，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裁判官拒绝被告保释申请，期间需要还押看管。四名被告包括女死者的25岁男友，他被控今年4月28至4月29日之间在洪水桥田下路富安花园一个单位入面谋杀一名30岁女子，其余三人被控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女事主的男友涉嫌在住所用木棍击毙女事主之后包裹遗体在街头运尸，警员接报到场截停被告，并控以谋杀罪。同屋三名租客包括一对夫妇就涉嫌非法处理尸体被捕。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奈何船走私的案件，检获估计市值约1亿6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是海关今年以来破获最大宗的海上走私案。一名69岁涉嫌走私集团女负责人被捕，三个涉案货柜被扣查。海关话，上个月21号在香港西面水域侦破这一宗走私案，走私分子以平价液晶玻璃板作掩饰，偷运高价的货物，包括电子器材、名贵音响器材和高级乐器配件。如果成功将这批货品偷运到内地，将可以逃避9000万元的税款。海关又话，怀疑呢批货物嘅寄货人公司背景有问题，于是将船押送至到屯门奈何码头调查，其后拘捕一名69岁嘅寄货人公司女东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8点，升60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848， 日元 130.39， 瑞士法郎 0.975， 加元 1.286， 人民幣 6.684， 英磅對美元 1.255， 歐元對美元 1.052，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36美元，卖出1883.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较早前有交通意外，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跟住系一啲封路消息，沙田嘅牛皮沙街有紧急维修。近住香港恒生大学对出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油麻地的金属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之间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和广东道之间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对出一段是慢车。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港岛入口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留班不会留一世的。 陪每一天讲再见，陪每一天都再见，谁去光阴可以再一遍。人外今天早你厌，玩笑给以后来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人外肤浅不变，人外多么讨厌，人每一天吊淡我的脸。 除了是记录自己留班的经历之外，亦都是有感而发，这两年的疫情生活有原地踏步的感觉。不过扎契歌曲当中最后呢，都是表达了肯尝试就会有另一种出路。作曲 K 曾泽光，填词林若玲，编曲咳心风王少明 K 曾，监制咳心风。 欢送会告别同辈， 上网四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王明德。留班同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You ready for the ma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Alex, Alex, Chill B, Chill B, Mimi, Mimi.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厕所板见到你都打开盖。至于厕所位 2.0 假期照常营业， 好紧要啊！而家佢如果自动能够打开盖咧，我哋唔使拎只手去。 我都係驚驚地，我都會揾啲 tissue 咁樣，跟住慢慢打開佢。同埋你會覺得咧，嗱，如果你真係呢啲日式嘅廁所板咧，你一行埋去，佢感應到你自己打開蓋，好似welcome你咁樣，喂我，喂我。我哋都welcome大家㗎。welcome，welcome。有啲工具咁啊，而家唔知側邊有個板仔可以俾你剔起佢㗎嘛？ 哦，唔係，我有見過有啲屋企咧，就係即係整一個把手喺嗰個，咁但係嗰個把手咪係污糟。 好似感覺上冇咁污糟咯， 不過而家好多嘢都係咧不按式嘅，即係唔使淨輕觸都唔使啊，因為我而家咧成日出去嗰啲商場有好多 lift 啊， 佢 撳掣嗰位你揩一揩就著噶啦， 係佢好似隻手指，但係唔使掂埋， 唔使掂埋 已經即係感應到就 感應到， 就因為門口撳咧，你撳 lift 就撳到啫，咁你到到撳 lift 嗰個層數嘅時候咧，你又冇嗰個自動感應喎，有啲位係， 咁你啊人哋進步咗一橛。咁要等下人哋再進步埋第二句得唔得？你係要投訴嘅啫，你真係 我問下啫嘛。 唔係，不過而家真係好咗好多啊，好多嘢都，譬如嗰啲自動門咧，你行埋去會打開咁嗰啲咧。 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不過有陣時咧就係唔知佢係咪自動門啊？想係咪試下嘅時候佢先啊唔打開㗎 ？OK， 即係淤咗咯。有陣時有啲咩位 嗱，我哋呢度嚇即係好歡迎大家嘅，隨時打開俾大家。 隨時打開，咁我哋即刻嚟啦吧。 好啊， 好。Hello， 我叫阿 B 啊，我咧想点唱俾所有嘅 DSE 朋友听，希望各位同学仔咧施展浑身解数，千祈唔好俾呢个疫情咧影响到你考试啊，继续努力啊，多位。 喂，三位女友记，我系肥伟啊。 肥伟？ 系啊，不过咧我唔系好开心啊。 咩事？ 因为咧我哋个隔篱嗰个邻居咧。嗰一對子弟啊，因為佢個爸爸咧有長期病患，行動唔係好方便啊。但係咧，佢哋冇盡孝義、啊，將我嘅老友記咧送咗去人間地獄老人院啊。我咧去探過佢一次啦，進入老人院第二個禮拜，哎呀，我見到佢咧成個人落曬形啊，冇曬心機。唔该，三位主持帮我将嗰两姐弟冲去大西洋喂鱼。 但嗱，其实去老人院咧，其实有一啲专业嘅人去，即系照顾系好嘅、嗯。但系你知嗰啲质素好参差，嗯、又唔关仔女事嘅。咁仔女都有自己嘅生命噶，都有自己嘅生活。 不过呢个系阿肥伟嘅睇法嚟嘅。 系啦、 喂，我咧喺某个讨论区嗰度啊，因为同人咧其他啲人啲意见唔啱啊，哎呀，所以我就咁样俾人咧乱咁举报啦，哎呀，投诉成立咧都唔系最激气啊，最激气咧系我俾人封咗号啊，封咗我 account 啊，麻烦三位主持帮我冲走佢啦。 诶、哎，我系阿、开唔开得名啊？呢、这个哦 ，Patrick， 应该得嘅系啦。曾经写过给自己的情书嘅资深音乐人 CY， 最近不幸啊，卷入抄歌漩涡啊！喺呢一度，希望阿、厕所神咧帮我冲走嗰一啲冇提供实质证据咧就走出嚟闹人话人抄歌嘅人啦、啊。虽然我听歌嘅年资咧都唔系太长，大约唔够30年到啦，但系我其实30年都几长。但我知道咧，每一位創作人最低限度咧都要聽幾千首歌，甚至幾萬首歌，先至好辛苦咁樣嘔到一隻嘔心瀝作嘅勁歌出嚟嘅，先有一首作品俾大家欣賞到。所以希望各位樂迷理性分析同埋評論，亦都希望各位創作人咧用作品說話。咁啊係，啲創作人好辛苦咧，作隻歌咧、 嗯， 你哋嗰啲鍵盤戰士話抄歌，咁就毀人咗人哋嘅辛苦於一旦咧，咁係唔係好公平嘅？嗯， 嗨，我出得嚟未啊？ 飞 in 嘅全部都 我系 Queenie 啊！各位主持人好啊！ 好啊！ 近日咧早上翻工嘅时间，睇到一个年青人拼命咁去追巴士啊！但个巴士司机不但冇慢驶停落嚟啦，仲快啲咧向前跑添啊！ 即系快啲闩门咁样，然后走咗去啊！ 差啲仲撞到个年青人啊！ 哎呀， 唉，如果真系发生咗事咧，又点咧？希望咧驾驶巴士司机咧能够体谅一下啦，乘客咧都系赶住翻工先追巴士啫，你唔好咁样啦。 其实呢个世界系有两类巴士司机， 但系我未讲完噶，就系你所讲啦，有两类，一啲系衰嘅，一啲系好嘅，都有好嘅巴士司机嘅。 我都试过追巴士咧，那个司机明明系即系准备走，抽咗头出去噶啦，佢都停一停。打車老豆等埋我上牌先。 哦，係啊，呢個都幾好啊，因為有時即係我係追巴士追得最多啲人嚟咁，我都睇準嘅時間先埋去追噶嘛，有時 係 咧。 因為你係要等嗰個時間噶嘛。係 啦係啦，有時即係你時你知搭 lift 你搭遲咗就遲咗咁下咧，你要追咧，有啲巴士司機咧，佢一離開咗個站頭咧，佢一轉咗咧，佢就唔停得俾你。 頭也不回。 佢就唔會停俾你噶啦，因為佢哋話原來即係有啲。佢哋嘅巴士嘅例咧，即係你離開咗個站咧，你唔可以再停車，可能影響到後面嗰啲駕駛者。 係咪等於嗰啲人哋即係出監獄嗰啲唔好擰轉頭啊？嗰啲係咪嗰啲？ 你今日可唔可以講啲好嘢啊？ 全部都唔跟你嘅，你講啲嘢 咯。今日紅日咧上面冇綠掣，所以我放肆咗少少。 屋企都聽住㗎。 不過我想問一下超邊嗱，平時你咧著嗰啲衫咧，好似翁善玉參加紅白咁樣啦，愛的迷戀咁啊。咁你其實你咁大抽嘢，你點樣拍？你點樣追巴士㗎？ 如果係翁善玉咁，我就一唔搭巴士搭的士啦。嗰時就 但係你都系咁大抽，你都系照搭咁 啊？唔系有时小抽嘢，咁就搭巴士。 小抽嘢， 大抽嘢就唔搭啦。小抽嘢都会追下嘅。 是不 是 哦、你呀、啊、对不起。 我啊 做咩事撞 Q, 撞 Q。 撞 Q 你住我。 好好你先再嚟一个再嚟多次。好准备啊阿超别一二三。 美电香港至于厕所位三位主持。今日是我和我老婆结婚七周年。难得假期又放宽，是放宽不是放宽，放宽夜市堂食，今晚可以去吃大餐庆祝下。同时多谢在西营盘花店的老板，今次整的花好靓好大束啊，希望主持人帮我冲走大家的不开心那些东西，开开心心迎接放宽之后的生活，还有冲走疫情，等阿仔月中可以顺利返幼稚园，因为而家系白胶学费当中啦。 系啊，落罗云庄都系白胶噶啦。 多谢。 而家唔系翻咗学啦。 但翻张凳，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哋依家咧去连锁快餐店食包，食完唔好帮佢倒垃圾。只要整齐留翻个托本，等阿姐去倒就可以。如果唔系，就好心做坏事啊！吓， 因为咧，佢哋可能会炒嗰啲姐姐啊。 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咁谂嘅，即系我觉得咧，因为 佢系咁谂。 我因为佢，我可能会 cut budget。 系啦。 咁如果我哋帮佢自助咁抌嘅话咧，就会炒咗执嘢嗰啲姐姐。 系啦，因为唔需要啦嘛，哦、个个都自己抌咁样。佢哋咁谂啫吓。 但系未必系，因为同我喺街嗰度见到人哋，譬如系乞钱啊咁样，即系俾完唔俾咯。我俾啊俾亲我身边嗰人就话。佢系集团式经营噶咁样， 佢咁样就唔做嘢噶啦。 系啊系啊，但我唔俾，我又觉得哇，好似好惨，即系系咯，即系唔知点。 但系而家咧嗱，因为我去快餐店，即系尤其是嗰间连锁快餐店咧，嗰啲姐姐咧，以前系会可能有啲企咗喺度啊，帮手喺度执嘢啊啲咧。而家冇咗企喺度幫手執嘢嘅姐姐㗎、其實全部都係 counter 裏面咧幫手做好多嘢， 做埋， 跟住突然之間咧， 佢已經 cut 咗咯，可能。 我唔知係咪即係 cut 咗定點啦，總之佢哋喺入邊做緊嘢，跟住見到喺出邊滿曬嗰啲嘢嘅時候咧，佢先至特登要出翻嚟執咯，因為我已經係自動幫佢執好曬所有嘢，抌好曬啊，即係希望個位置乾淨，因為其實嗰個托盤你乾乾淨淨食完之後咧。你張台唔會好污糟， 因為其實咧，我唔知嚇，你講緊嗰個快餐店咧，因為好耐之前咧，已經你知道，其實外國啲人咧就係會自動食完咗之後咧，就會自動自覺去做嗰樣嘢嘅。點解佢要設計嗰個垃圾桶？其實喺出邊，而大家係好方便可以去到咧，就係俾你哋用噶嘛。咁但係我哋以前個傳統不嬲都係哦，有人服侍啊，有人執嘢啊，我哋就唔使做啊嘛。但係後期當我知道咗之後咧，我都會自動自覺去做翻。 因為其實可能佢哋個模式唔同咗，而家多咗人咧去呢一間快餐店咧，都係 take away 攞走帶走食。 因為之前有一輪， 所以佢入邊咧嘅員工係需要好多嘅，所以佢要特登好多人幫手執嘢啊，整呢樣整嗰樣， 執外賣咯，執 package。 咁所以門出邊執嘢嗰啲咧，就可能其實食客你自己，因為好多餐廳而家都希望你自己自助式，然之後抌咗佢乾乾淨淨咁樣咯。 咁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噶嘛，俾大家去宣泄一下嘛。 啱啱啱啱係啊，有啲咩宣泄可以繼續噶？ 去到我啊，係啊，好緊張啊， 我系 Grace 啊。虽然咧疫情咧已经系舒缓啦，但系大家记得你要扫咩啊？ 扫垃圾， 安心出行啊！扫垃圾， 得我去扫冇工，你咁鬼紧张，我搞到我唔识答啊嘛！ 扫安心出行啊，同埋针卡啊，记得记得。 喂，但系点解成日扫完之后咧，我去到啲餐厅扫唔到个针卡咧？嗰部机 啊，系啊，系佢个设计系要你搞好耐先至可以整到 的。同埋个角度好紧要噶，你如果斜得滞又扫唔到。 佢一反光就唔得噶。 不过有人同你扫噶针卡。唔使自己扫噶， 好多而家啲阿姐唔得闲咧，叫 好多自助， 你自己埋去扫啦。诶、哦，扫下扫咧，扫咗好耐咧，跟住阿姐埋嚟扫。 因为远近又有啲唔同啦，即系嗰个角度又有啲唔同，又扫唔到。 系，总之阿姐都发脾气啦，话：诶，唔该扫啊！ 点解你成日遇到一啲发脾气啊、唔开心嘅事嘅咧？ 啲阿姐发脾气都 冇 啊！ 你会唔会系本身自己都带有呢啲嘢咧？ 我好乐意嘅，我愿意俾你扫，你扫我啊，扫我咁样。 我就系俾人扫背嘅啫。 你哋好啊，唔该帮手啊。帮手冲走咧嗰个自私嘅女人啊！ 谁？ 大家咧同一屋檐下噶嘛，可唔可以啊？唔好咁自私，顾及下人哋嘅需要呢？你唔需要休息系你嘅事啊，但请你谂下其他人啊，就系、是、因为啊攰啊，先至想休息噶嘛。但你咧就话就活喺自己嘅世界嗰度，仲要咧不断嘈之巴闭，究竟点解要咁样啫？你都几十岁人啦，仲要教咩？完。 三位主持，可以冲走老板内心员工可以做无限量工作嘅想法吗？明唔明我讲咩啊？我可以 take two 噶。可以冲走老板内心员工可以做无限量工作嘅想法吗？即系其实冲走佢想法啫。我公司有个不成文规矩，能者多劳。做到废奴，其实系唔应该笑，应该系惨叹。我觉得你呢句 slogan 咧，真系想抄低佢。能者多劳，做到废奴。今日假期都要做公司嘢啊！再系咁做啊，真系会做死我噶啦。 Hi， 我系 Carter， 公司五年都冇洗地毡啊！ 唔系，我唔应该笑。我点解我今日乜都笑嘅？ 我个胃咧，俾嗰啲虱咧咬到我只脚咧，好多一粒粒，好痕啊！唔该，帮我冲咗佢啊！唔系，其实应该叫公司，唔该快啲洗地毡啦、啊，唔该、 啊。我又失咗好急，惊啊！即刻， 喂，唔好开我名，好简单啫。同嗰个咩啊？星期日嗰个咩经理人啊？嗰、那个咩、啊？ 好心情经理人， 好心情经理人系嘛？嗰、那个咩李志咩李志刚啊 ，Alex 系嘛？诶，佢个节目好听啊， 咁好， 好惊啊！ 喂，三位好啊，又系我大家姐死忠啊，个意思即系话系忠实 fans 咁解，所以跪求啊大家姐咧可以由下面上嚟帮我读以下个 message。 下面上嚟， 冇问题啦。话说你哋上星期讲得。着背心做尖嗰位好啱啊！边个？ 唔记得 做背心。其实讲真咧，我唔同时代，连社会都唔同噶，成日都要俾旧屎牵住个鼻走，先至系永远冇进步啊！虽然我唔系镜粉，但系你睇下上星期六铜锣湾姜旦嘅情况。就知长江后浪推前浪啦！哎呀，我记得边个啦， 陶生啊， 系啊系啊系啊，嗰、啊那个系啊，我都觉得应该。 唔系，佢又写翻啲嘢咯，我见到佢。 佢话咩？佢话对唔住啊？ 又冇喎，即系写翻其他嘢咯。 大家误会咗佢意思，听未谂清楚佢嘅深层意义。 唔系对住啲新一辈，我哋应该要赞赏就赞，即系佢哋付出咗咁多嘅努力，同埋咁细个做到咁好嘅成绩，算啦。 真系好劲嘅先，嗰个星期六喺呢个铜锣湾。 是咪啊？ 哇，嗰样 系啊， 鸡佛丹，鸡佛丹之 人咩啊？嗰啲叫咩？人山人海啊！ 好劲，好多人喺度。 系啊，真系好犀利。系咪到我啊？ 系啊。 等一阵啊，我电话无端端跳翻出去啲 嘢。我都试过啊，呢、這个跳出去。 好惊啊！唔睇，唔使，唔使，唔使，俾我嚟，俾我嚟。 喂，下次你攞我个 pad 啊嘛。 你个 pad 够唔够大啊？ 够啊，好大，可以摆四围走啊。 Hi， 我系 Annie 啊。星期六咧，阿仔19岁生日啊。而且又恢复咗篮球比赛，希望佢可以点样啊？更上一层楼，好快就可以打上甲一。 我听到你呼呼声， 对唔住啊！我想快快快， 呢、 个未讲嘅渡船啊嘛。 三位主持， 你自己同自己讲一啲嘢，唔好入麦啊，唔该。 问题啊嘛，三位主持，而家疫情咧虽然得到舒缓，但系邮轮度假仍然未系可以咧上去呢一个船嗰度度假噶。之前喺本港海域停留同埋停航嘅邮轮，而家已经驶走咗啦。近排网上面报章话咧，呢间可能受疫情影响嘅邮轮公司咧要清盘啊，希望各界帮帮佢哋，同埋疫情快啲冲走佢。多谢主持人读出。 系，我系阿沙希啊。哦，喺旺角嗰度住旧楼嘅，我啲隔篱邻舍咧好冇公德心噶。啲垃圾咧，垃圾真系垃圾，啲垃圾摆喺啊我哋个旧楼嘅楼梯转角啊，好心佢啦，攞落街啊抌啊，几咁容易？咁摆喺我哋啲楼梯度，摆下一袋，摆下一袋，咪变咗垃圾缸咯？边个帮你掉啊？唔通我咩？我讲完啦，我系阿沙希啊， 系我啊。Michael 啊，连续咧放三日假咧，真系好 happy 啊！市面上人头涌涌，大家都行街买嘢，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啦。另外，第二讲啦， 因为佢嘅语气好似停了，我想禁制佢哋嘅另外， 我就惊你咁做。喂，讲下第二样嘢啊，大家即系鉴赏会咧。点解阿白虎放嗰啲嘢特别把鬼噶？唔好以为我睇你唔穿啊！ 唔系啊，我个 friend 包包都有投诉，佢话物都鉴咩相啫？ 之前就话唔好，上个星期就喺把鬼物，俾正嘢分享一下得唔得？ 不过话时话咧，其实我都对我系有嗰个警惕咯，因为我见到阿白虎俾人插得咁劲嘅时候，咁我啲 Andy 都系唔好攞出嚟。 唔系，你啲 Andy 可能系有得鉴赏下。 Andy 反而 OK 啊嘛，有 juice。 你嗰啲唔得，攞大家姐嗰啲又得。喂，阿 Michael 系咪啊？今个礼拜三日假，话俾你听， 下个礼拜都系啊。 点解嘅？ 佛诞日日假期啊！ 哎呀，系 啱啱完咗母亲节嘅第二日又系假期啊！ 系真系好多， 即四日下个礼拜， 唔系啊，三日咯，咪 又系三日，即五六日啊？唔系咩啊？第六日一啦，又嚟啊！ 哎呀，真系鬼气啊！哎，我讲啦，我嗰单啊， 三位请帮手冲走嗰啲对时下年轻歌手指手画脚嘅人， 哇！佢都几多人话噶，原来。 谁知佢哋都系一班好勤力嘅年青人， 咪咯。 你可以唔中意佢哋， 系， 但系唔好抹杀佢哋嘅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唔该，帮我冲走佢哋。 我系阿平啊，但我身材好好噶， 都系平嘅， 唔系唔平噶。好心情经理人好听、哦，啲嘉宾咧好有意思嘅讲嘢，我会抱住嚟听噶啦，同埋间唔中我都会爆蛋噶。 系咪到我啦？我系 Martin 啊，五月一日系我偶像中心名菜入行40周年。 系、哦， 自从咧佢喺2017年咧年尾咧一口气出咗两张专辑之后咧，一直神隐到而家，真系令人心挂挂。不过无论点都好啦，都系希望阿 Kina 咧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嘅。我哋香港嘅粉丝一直会咁爱你，就好似今次预备咗啲礼物，似演唱会咁样，要临场欣赏才可以充分感受同埋体验噶。 呢位朋友因为惊读错，佢而家照字咁读个字咁 多。系啊，我惊唔够时间啊。 大把时间啊。 点样感受同埋体验呢？就是在香港铜锣湾有一个巨型的 LED mon， 我知道啊，有一个人咧摆咗上去社交平台咧，见到真的有个 LED mon 咧，好大嘅中心名菜喺度喎。 咁正啊！ 真系好有心啊！啲 不过中心名菜系好劲嘅。 系啊，就是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好多时间嘅广场嗰度，嗰度摆啦，好靓啊！ 你嗰 睇到添啊？你睇下。 O、okay、K 啊，我中意阿 Kina 噶， 系我都中意啊， 唔系方健儿， 生日快乐， 中心名菜， 你都中意方健儿， 我都中意方健儿， 方健儿都叫阿 Kina， 系啊， 真系咩？ 佢就系我哋嗰代噶，佢都系中意中心名菜噶。 哦， 喂，呢个系我讲嘅，我想话咧，而家啲商场咧，嗰啲铺头咧，好似正常翻营业咯，系咪啊？我琴晚成十点钟喺条街度咧，啲铺头仲系开门噶， 好咯， 系咪见到你咪系海市蜃楼啊？系咪？ 我以为直情系咪？ 我幻觉啊，癫咗 啊！ 不过呢几日假期系真系好翻啲嘅， 好开心、啊，我终于见到有人啦、啊，香港。 有冇买嘢啊？咁样 我冇啊，但系又，我就出去出街， 谂住买少少咪帮衬下啦。 系啊， 下次买包糖啦、 啊。系啊，希望香港经济恢复正常。 哇，好治愈啊！ 生产线不足，无法向台湾供应自走炮。台方原本有意将军售案押后至2028年，但美方要求现时停止，因此台方计划撤案，有关预算将会依规定缴回库房。有台湾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令到台湾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炮兵射击指挥自动化的程度，严重影响防卫作战能力。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访问南韩，他说将会同南韩现政府和新政府人士共同探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强调解决半岛问题的钥匙不是握在中方手中，而是握在北韩和美国手中。刘晓明昨日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展开访韩行程，他在机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朝美互相产生敌对感的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希望双方能够参与有意义和真诚的对话。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48，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6，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49美元，卖出1,884.7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路道之间嘅部分啦，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啦，黄大仙翠竹街亦都有渠务工程，至到四点钟，翠竹街近住彭程苑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北角惠柏山、北角柏惠山二座、荃湾湾景花园四座、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东涌日东村、至日楼、屯门富泰村、日泰楼、屯门兆山苑、柏景阁、将军澳日出康城、马里布三 B 座、马鞍山利安村、利荣楼、东涌南天海岸一座、湾仔湾仔道39至49号附院，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T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自从有了这个投其所好之后呢，我发觉呢听众和我们的联系呢很紧密啊。 是 啊， 啊， 因为我们每次都将个话题呢就是铺起我们的社交平台啦，很多意见的 啊。是，因为今个礼拜呢投其所好的主题呢就迎合我们来紧星期日呢就母亲节啦嘛。是不是咁，所以呢就跟住啊，我啲同阿妈有关嘅嘢。我哋琴日呢我哋指三个呢就在一个 group 里面。 brainstorm 啦。 跟住罗敏庄即刻就话，欸，讲呢个题咧，呢、這个题好讲啊，咁样。 即系阿妈平时对你讲啲咩嘅对白嘅咧？咁我哋即系成日睇电视咧，可能设定咗有啲阿妈讲啲对白就特定啦。但系其实嗰啲对白咧，我哋现实生活咧成日听阿妈讲 嘅，都有讲。 嗱，即系自从咧你拣完呢一个叫做经典对白之后咧，我见到所有听众，我真系唔识拣今日嘅头三位，因为听众话咧， 样样都有、啊， 全 部 都 系讲紧嘅，日日都点讲。 但系我又好中意咧，佢哋讲翻自己阿妈都曾经讲嘅另外一啲对白出嚟，嗰啲我哋一阵间都要讲下。 应该要讲下啦，系啦。咁首先讲下咧，我今次咧佢个选择咧系由 A 至到 I 嘅， 好多啊真系。 先讲 A 先啦，阿妈嘅经典对白。 A 呢个咧有语气噶， 驳嘴 你 就 叻， 系啊，驳嘴你叻咁样。 驳嘴你叻， 真系噶，我细个嗰阵时好叻驳嘴噶。真系噶， 嗱呢个唔系一个 super power 嚟嘅，唔系一个技能嚟嘅。 所以你而家你阿女同你驳嘴咧，嗰啲叫做，你就觉得。 嗱，所以我唔会同佢讲呢句对白噶，因为我知道其实一个聪明嘅小朋友， 你先识驳嘴嘅， 系先识驳嘴嘅，系啦。咁所以咧，我细个驳嘴咁叻咧，我而家咧同我女咧，我就唔会话驳嘴你啊叻，咁我唔会噶啦。 哦，呢个谂法系几好嘅阿妈，因为咧有啲阿妈咧就其实。即系细个俾人哋话多嘛，跟住到自己嘅时候咧，见到自己下边嗰个即系女啊仔嘅时候咧，你就会唔知点解会嬲佢嘅，因为嗰样嘢自己衰开嘛。 而家唔会啊，直情唔会嬲添啊，即系觉得啊， 我想你做我阿妈。 其实佢都讲得几有道理喎，有时候即系自己都要自我反省一下嘅。 我以前我最记得驳嘴呢一样嘢咧，咁即系譬如我妈就会同我妈会话我驳嘴驳舌，我冇啊。我只系驳嘴啫，冇驳舌。 舌系咩嚟嘅咧？嗬， 即系舌头啊，条脷啊，驳嘴驳舌，系啦系啦， 冇大冇细咯，或者讲呢个都多嘅。 不过系啊，以前咧，即系因为我哋一定要好尊重长辈噶嘛，长辈咧系唔可以驳，就算妈妈爸爸错咗咧，我哋都唔可以讲出嚟， 唔可以噶。 咁啊系，其实点解咧？佢明明 唔系咁，要尊师重道，要尊敬长辈。 但我提醒你啫，你错咗。 但我系你阿妈。 咁 阿媽都會錯噶嘛， 但而家唔同咗啦， 而家可以啦。 嗱 ，A 就係駁咗你就叻啦 ，B 咧就係 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 哇，呢个系好多时都会问。 嗱，啲人咧就会觉得啲阿妈可能话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好烦啊，但系咧做阿妈嘅咧，我而家咧觉得好重要啊。究竟使唔使预你个份啊？ 嗯， 即系究竟我煮饭煮几多咧，或者系即系我买餸要买啲乜嘢咧？如果你翻嚟食饭，我买啲你中意食嘅嘢啊嘛。 如果你唔翻嘅话，就煮少啲米啦。 又或者我唔使咁麻烦添，即系好似我阿妈咁咧，佢成日都话如果自己一个嘅咧，佢内买个饭盒就算 嘅。哦， 或者食上个月剩嗰啲月饼。 但系如果你翻嚟就唔同啦。真的可能煮九大鬼噶嘛， 劏只雞。 而家係調轉，有時啲阿媽咧，因為以前大家族，即譬如好李子恭，哇，成幾兄，即係好多兄弟姊妹嘅時候咧，就話喂，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因為預飯量 嘛。 而家係調轉噶。喂，翻嚟食饭讲声，你唔翻嚟食， 真系噶， 即系如果你唔翻啊， 嗱，因为我都有听过好多 case 咧，就系阿妈可能煮到成台都系餸啦，跟住你一个唔该咧，话同人哋食饭约咗第二个，跟住唔翻嚟嘅话咧， 咁啊大镬啦， 系啦， 嗰一台餸咧冇人食啦，跟住咧佢可能一路都唔掂嗰啲嘢，等你翻嚟睇下。 啊，都系、啊、 我煮咗咁多嘢俾你，你走咗去咁样。 呢个系真系强人呢一套电视剧嘅其中一个桥段。 邓碧云咁样。 邓碧云系啦。O、okay、K， 好到 C 啦， 唔好咁夜翻啊。 嗯， 我谂对女仔讲多啲咯，呢啲 男女都会讲，但系咧，你唔明白我哋做仔女嘅心情噶啦。是好鬼中意夜翻噶，唔知点 解。但系唔系，同埋唔好咁夜翻嗰个定义系几多点咧？ 十二点咯，啲阿妈就觉得。 所以我哋咪成日都系咁咯。哇，你咁夜翻嘅，唔系啊，而家朝头早嚟噶。 嗱，呢啲咪博嘴博舌啦，又可以讲。 系啊，又系又系。 咁唔好夜翻都系嘅，因为又系嗰样啦，即系好似食 饭 啦。唔系，佢瞓唔到啊。即系譬如话，你唔好话即系阿妈有时个伴侣啊吓，即系你未翻咧，佢可能瞓唔着嘅，因为唔好话佢系怀疑你先啦。佢都驚你出面有事。 係啊，治安唔好啊，咁樣所以做啲翻屋企啊，做仔女嗰啲啊，好啲啦。 成日食街外嘢冇益㗎。 咁對街外嘢真係幾好食㗎喎，我都知冇益。 同埋而家咧，出面都好多好有益嘅嘢嘅，都有，即係有啲即係健康嘅食品鋪頭嘅。 咪知仔女望咯，食住家菜食到厭啊嘛，有時食個街外嘢。 哇！你咁樣講啊，好慘嘅， 好慘 㗎，冇住家菜食㗎、啊， 都係都係。 亦都有啲人話係即係食開魚翅要食粉絲，即係食下啲垃圾嘢咁樣。 咁成日出街食又真係冇乜益嘅，咁翻嚟食下啲屋企煲啖湯。 同埋屋企有專人即係咁好味嘅一個 menu 已經幫你定咗啦，梗係翻屋企食啦。 係啊， 好，另外去到 E 啦，就係、是。出面冻啊，着多件衫啦。 呢几日就啱啦， 系啊，真系冻啊。咁啊，又系啦，即系做爸爸妈妈嘅系会好担心你嘅身体噶嘛。出面冻，你带多件咯，唔好 多件衫咯，但摆落我袋度咯。 但系有好多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又会觉得咧唔型啊嘛。即系如果我要着多件衫啊，或者我要带多件衫出去，好似。好就貴， 都係喎，即係 貴命。 因為尋日突然之間凍到好緊要， 即係幾好嘅意思啊嘛，貴貴貴貴貴，係啦。 尋日突然之間凍咗好多咧，你條街度咧都見到好多朋友咧，仲係著啲短短黐黐嗰啲咧，即係佢肯定係唔知天氣啦，跟住有啲時哩時哩咁樣咧，你覺得？你唔著多件衫， 我咪呢啲人咯，我 係 呢啲人，係啊， 扮型嗰啲嚟㗎， 我係呢啲人。 但你唔係你火人嚟㗎，你其實幾凍你都唔怕㗎。 但琴日真係凍啊， 因為突然之間 凍啊。但係其實著衫係咁樣啦，其實大遮都係㗎，即係明明係落雨㗎啦，但你覺得大遮唔鬼型， 係 揸住。 但係如果冷親，你睇下你有幾型。 咁啊 係， 係、 去到 F 啦 ，F 就係瘦到咁，同我食多啲飯啊！ 呢個有冇同你講㗎？ 又冇喎、 啊，又冇喎、啊，咁我哋屋企繼續食到。不過我有個 friend 咧，就係女仔嚟嘅，好瘦嘅。佢係唔係都要同阿媽鬧交？咁佢阿媽又係好錫佢啦，即係食多啲啊，你瘦啊咁樣。跟住我 friend 話。乜瘦一定要食多啲嘅嘛？做乜瘦乜肥食多啲咯？ 博嘴博舌， 博嘴博舌。 嗱，但我阿媽咧就冇講過呢句對白嘅，因為咧我由細到大咧都食好多嘢噶、哦，但我都瘦到好似埃塞俄比亞咁，唔知點解啊！即係我諗我消化係好勁嘅，以前係。咁我就通常同啲人講咧就話。你唔好睇佢個咁嘅樣啊！佢食好多嘢㗎，唔好請佢食飯添啊！你會蝕嘅咁樣。 你媽咁樣嘅？ 咁、又係喎， 倒你米嘅， 講得啱喎，真係、啊。 好，去到 G 啦 ，G 咧就係咁大個人，仲要我執手尾。 咁我諗啊，李志剛身上會多啲係嘛？ 我少啲，因為我媽惡啊，我唔敢俾佢知道我做錯、哦。 你一定要執到好， 執到好咩 正咁樣。 係啦係啦，我爸就會幫我執手尾嘅，但佢都唔會咁樣話我咯，係啊。 我都好少，因為我人係好有手尾。 你屋企你 係咯，我好有， 我都冇乜呢樣嘢。 有時要企你過我媽添， 係 啊。 哦，你真係 都懷恨咧，當年佢阿媽俾月餅佢做早餐，懷恨在心。 好。H 咧就系叫咗你几多次啊？啲衫唔好乱咁放啦。 嗱，呢个我真系有份啊，因为我实在太多衫啊，同埋我啲衫咧，我着大约 十五分鐘咧，我就即刻換第二件嘅啦。有陣時， 咁所以有 好多 衫， 好多衫係好亂嘅。 嗱，男仔可能會差啲嘅呢樣嘢係，我成日都見到啲男仔咧，啲襪啊，啲嘢係亂咁放嘅，即係呢度一隻，嗰度一隻咁樣嘅。 我都係，我記得我細個咧，就因為啲接衫工作咧就係分開嚟做嘛，即係阿媽啲劈阿媽到，阿媽你自己接啦，即係你個自己接啦，我啲衫係自己接噶嘛。 你 自 己接翻曬， 我唔 記得咗，我唔記得，但係記得有個畫面就係咧，總之我每日啲衫咧都喺個床嗰度一大堆啦。咁啊，大堆之後咧，你今日唔想接住，就將成堆衫咧劈喺個床尾或者劈喺凳度，咁然之後就又搬嚟搬去，每日都搬 咯。儲越儲越多， 就好大堆，咁堆到一個地步咧就係睇唔過眼啦，接咗佢咯，我係要咁樣咯。 咁你都算係幾曳喎， 但我就冇俾人話我，亂咁放冇啊，因為全部位都係我，你主冇位仲用啫嘛，你自己諗咯。 我又係好少呢樣嘢，因為我自己本身好整齊，係 啊 係。咁所以呢兩個我未必會揀嘅。 啊，你潔癖啊嘛，你有少少。 係啊，飲多杯水啊，呢個係我而家成日同我女講嘅。因為瘦仔真係唔飲水噶， 但係佢飲汽水或者 飲 啲有味嘅 嘢，係啦，咁即係真係會提住佢要飲多杯水，咁好緊要噶嘛。 係，我而家都要飲多啲水啊，因為原來都即係原來身體要需要好多水分。 梗係啦，如果你想減肥嘅話，飲水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添啊。飲水會幫到減肥。 飲飽， 大家千祈唔好諗咧話，飲多啲水咧，成日都要洗手間啊。其實你飲得少水少，再去都洗手間多啲嘛。 點解 嘅？因為可能你個身體嗰啲機能問題嚟嘅，即係所以千祈唔好覺得你飲得水多要去得洗手間多。 即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咯，以為咧減肥咧唔食飯，原來係要食飯嘅。 係啊係啊，飲水好緊要啊！咁啊，有嗰啲題外嗰啲啊，嗱，我自己有一個題外嘅，係 咩？ 就係我阿媽嘅口頭禪，佢就係同我講嘅。你个死仔啊！ 你唔系嗰句嘅咩？唔系打 嗰啲就 打靶仔嗰啲啊！ 打靶仔都有嘅，但系其实仲有嘅，但系我都系出到街 咩泥嗰个啊嘛？ 欧泥仔 系OK， 明 都仲有好多听众有其他嘅选择嘅，有一个咧就话唔该，我哋食盐多过你食米啊！ 呢个系啊，呢个系啊，呢个系啊！ 有位朋友佢就话啦。一代傳一代嘅呢啲阿媽傳俾我嘅時候，到我而家傳俾我女啦，已經喺度。 嗯，有好多都係啊，有好多咧，即係而家做咗人哋阿媽咧，其實咧以前阿媽講嘅嘢覺得好煩，但係而家同翻自己嘅女講咯。 係啊， 同埋咧，即係好多朋友咧就話啊，以上個句都有講啊，大家真係要珍惜啊，因為如果媽媽唔喺你嘅身邊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味道噶啦咁樣。咁我哋當然啦，我哋講出嚟係一個即係開下玩笑嘅，並唔係有啲乜嘢話覺得好煩厭嘅。 係咁啊，其實真係好多個咧都話咧，全部都係講。开咁讲，同埋头先我哋 Michael 都话嘛，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啊！ 有啲人话即系你唔系我亲生嘅，你知唔知啊？ 你 石 头 爆出 嚟 噶，咁你有冇听过阿妈？ 有啊！嗰啲有个听众好正，佢话咧呢个世界有一种冻叫做阿妈觉得你冻啊， 都系喎，系啊系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我都系自己都系妈咪嚟嘅，但系咧我就唔会同阿仔咁样讲，因为佢都成廿几岁仔啦，自己有分寸噶。 哇，呢个好阿妈吓，等佢自己谂下。 因为呢个可能啱你啊，超 B， 佢话佢成日都买衫买嘢嘅，咁佢阿妈就会闹佢，你成屋企都系啲无谓嘢啊。仲要刪減咗幾百字一路咁諗，但係佢而家好掛住佢媽媽。 哦，咁另外呢度有一個話咧，即係全部阿媽都有講過，再加多一句就係咁夜仲玩手機，瞓啦眼盲啦。 咦，我都有同我女講喎、 啊，即係會眼盲呢樣嘢咧，真係好勁啊！媽真係。 另外呢邊仲有一個咧，就話我明明都係同佢講緊道理啫嘛，佢就話我駁嘴、啊。女人咧果然系冇道理可以讲噶， 又系佢话全部都有啊，因为咧妈妈咧系当你系宝贝，佢先同你讲嘅。 喂，仲有呢度有一句啊，阿妈都讲得最多噶，衰女包又瞓。 头先又话头先又叫你瞓，但系而家又瞓，即系成日都瞓咁解啦，系咪啊？即系佢 系另外一个咧就话应该比较多讲嘅咧，但系最经典就系咧佢哋唔满意佢嗰日煮，即系唔满意阿妈嗰日煮嗰啲餸咧，佢就必定会回一句食唔食唔食饱啦你。 我媽都有講過呢啲。 唔係啊，我媽都有講到話咧，食唔食唔食掉佢。你如果唔食嘅話，就唔好揼桶啦。即係你早嘅揼桶幾一步咋？ 哦，係咁啊，亦都有咧，樣樣都有啦。都有人朋友話，咁不過媽媽咧每一句咧都係對我哋好嘅，唔好覺得煩啦，要珍惜眼前人咁講。咩啊？ 夜晚唔願瞓。朝早唔愿起身，呢个好想角色扮演啊！ 仲有啊，一出粮咧唔够半句就使晒啲钱，你买咗啲咩啊？你 仲有一句啱 send 嚟嘅呢个听众，你读屎片噶？ 咦，好少阿妈话自己个仔读屎片嘅喎， 都有噶， 有噶， 仲、有啊咩？陈太，陈太，呢个系我乞衣仔啊，点啊，阿妈咩乞衣仔啊？ 系咁形容噶嘛，即系中国人谦、啊， 我都系、啊，中国人都好中意咧，就永远都赞人哋嗰、那个， 又踩自己一个 嘅 咁噶嘛， 系啊，同埋好中意同啲师奶喺度比咯，即系隔篱嗰啲啊，哎呀，你个女咁劲啊，读咗江校啊，我仔就衰啦，咁样嗰啲咧， 有一个好好笑嘅真系阿 Ada 话，佢阿妈成日同佢讲，喂，唔好成日掂咁多事咧，话嗰啲保安啊，唔好咁多事话佢哋啊，咁样啊， 系啊，点解啊？ 唔知啦， 可能佢妈妈可能系咪又系可能同保安，即系可能做保安啊，或者可能做呢个行业，佢会知道人哋嘅辛苦咯。 哦哦，佢呢个 Martin 咧，净系将咧大时代阿江毅叔嗰张相咧 post 出嚟，佢话。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阿妈闹个仔啊，系有时即系怒气得滞，系 咩都会讲出口嘅。 有位朋友佢就话，应该咧你要将头先嗰啲经典对白咧，系要顺次序或者系排列边，每星期到每日，由每朝早去到夜晚咧，边句讲先同埋重复又最多咁讲，因为全部都有讲晒佢话， 系嘛？系 有啲都窝心嘅，一阵可以讲下。 系一阵可以继续讲下，我亦都会讲下咧，边三句对白系成为头三甲噶。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对你过于关心是落错药，像是其你 提提你，快啲嚟投！ 啱听过有啊，阿 Mike 啊，曾比特嘅《我以为》，喂好多、啊，有个人话咧，阿妈成日讲上面蒸松糕，下面卖凉粉，即系你上面就好厚衫，下面就着热裤咁样咯。 哦，而家嗰女仔成日都咁着噶喎。 系啊，就算几冻都系着热。 但系冇听过人咁讲、啊。 呢个上一代 嘅，以前嗰啲人啊。 就呢一个都就系 Winnie 话。 一出糧唔夠半個月就用曬錢，你買咩啊？ 成日都會咁鬧。 咁啊，阿 Sammy 咧就話：喂，全部啲我阿媽都有講過啊，仲有咧話咧睇電視唔好行咁埋啊，會睇盲你眼噶。但係而家咧，我都對我女咧講話。即係講翻呢啲嘢，就話睇電視唔好行埋，睇盲你對眼就即係一代傳一代咯。 係啊，真係會。 同埋阿媽客人係真係咧無所不用其極㗎，即係一去到就盲㗎對眼。 係啊，即係以前阿媽同你講話食飯食乾淨啲啊，如果唔係，嫁個豆皮老公啊咁樣。有咩根據嘅咧？其實 冇根據，完全冇根據啊，係啊。 係咁啊嗱，不如我哋又講下聽眾們啊揀選嘅頭三位啦喎。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驳嘴你就呢， 其实一定有讲过嗰啲阿妈。 其实所有阿妈都会系咁讲， 而因为嗰啲仔女一定会驳嘴嘛。 但系有头先听众都话，其实见到小朋友驳嘴咧，即系代表佢聪明系叻啲，佢先识得同你驳嘴。如果系嗰啲咧嚿饭嗰啲咧，你闹咯，你讲咯，唔 系驳紧嗰阵时梗系咁谂啦。但系咧，你受嗰个咧又真系好怒气嘅。 我闹紧你咧，仲要我吉我， 系啊，即又系好猛嘅生你出嚟，俾你你吉翻我喎。好，第二位 ，Number Two， 第二位。 唔好咁夜翻啊！危险啊！ 一定要讲嘅呢句说话， 因为你唔讲唔好咁夜翻嘅话咧，佢真系可以通顶都唔翻。 系啊，你咯， 我系 以前系咁咯，阿妈就话你咪试下唔好翻咯，或者你迟啲翻咯。你唔使翻噶啦， 锁门 锁咗噶啦， 锁门 呢、這个真系好惊， 系啊，紧张真系会。 Number one， 第一位。 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你 唔好觉得阿妈烦啊，因为阿妈煮饭都系好辛苦噶， 好辛苦噶，系啊。喂，呢度有一个好笑，有一个朋友仔佢话咧，我阿妈成日讲，成屋都系垃圾。 但你就同阿妈讲，啲嘢你买嘅。 但系咧，真系嘅，妈妈咧同你讲啲说话都系关心你啫。 罗敏章， 嗯， 仲唔拍拖，落嚟摄租啦。 快啲带个女朋友翻嚟俾我睇下啦。 多谢大家提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奈何船走私嘅案件，检获估计市值大约1亿6000万元，怀疑走私货物，系海关今年以嚟破获嘅最大宗海上走私案。一名69岁涉嫌走私集团女负责人被捕，3个涉案货柜被扣查。海关表示，上个月21号在香港西面水域侦破呢宗走私案，走私分子以平价液晶玻璃板作掩饰，偷运高价货物，包括电子器材、名贵音响器材和高级乐器配件等。如果成功将呢批货物偷运到内地，将可以逃避9000万元税款。海关又话，怀疑呢批货物嘅寄货人公司背景有问题。於是將船押送到屯門奈何碼頭調查，其後拘捕一名69歲的寄貨人公司女通主。元朗洪水橋日前發生的命謀殺案，四名被告今早早在屯門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全部暫時無需答辯。裁判官應控方的申請，將案押後至6月27日再提訊，待警方進一步調查。裁判官拒絕被告保釋申請，期間需還押看管。四名被告包括女死者的25歲男朋友，他被控今年4月28日至4月29日之間，在洪水橋田下路富安花園一個單位內謀殺一名30歲女子，其餘3人被控阻止合法埋葬屍體。女事主的男朋友涉嫌在住所用木棍击毙女事主，之后包裹遗体在街头运尸。警员接报后到场截停被告，并控以谋杀罪。同屋3名租客包括一对夫妇就涉嫌非法处理尸体被捕。文凭试今日举行化学科考试，考评局表示，分别有2名正检疫及1名确诊考生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一名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今朝早冇收到考生要求即日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的申请。

大家要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大小姐，大小姐，有事禀告啊！ 讲啦。 超标唔单止有毛有翼啊，佢仲而家叻到啊作成语添啊！ 讲错，我真系觉得其实同阿李志刚比，我真系唉问尘莫及啊，简直系 问尘莫及，望啊唔系问啊，写低佢啊，写低佢啊！对于超标啊，我真系望尘莫及啦！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标、 咪咪、罗敏庄、阿土、 Maybe Hong Kong， 记住听啦喂！ 你哋有冇听过新嘅一个网络热搜嘅词语咧？叫做？被疫情偷走的三年啊， 冇喎， 即系而家成日啲人都讲， 但好似好靓啊呢个名字。 被疫情偷走的三年， 可以歌名啊， 好文艺啊， 系啊，咁因为其实由2020年去到2022年，都其实我哋喺疫情嘅期间生活啦，咁有好多嘅生活习惯咧，所有都唔同晒，尤其是可能同人哋接触嘅一啲工作咧，而家好似觉得。我唔好想同人 我會有一樣嘢我睇得好清楚嘅就係、是，我中意食嗰啲咧粥粉麵飯噶嘛， 是 譬如嗌嗰啲咩牛腩河啊、牛筋牛腩米咁嗰啲咁樣啦，即係以前嗰啲麵家咧，佢會有個桶筷子桶喺度嘅，但係而家全部收翻曬。 哦， 你要你就俾一對你咁樣咯， 係、哦、 啊， 都 OK 喎， 呢個係好唔同咯， 係乾淨咗， 乾淨咗，係 係。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即係要好多服務性行業咧，而家都改變咗，譬如好似日本啦，佢最近咧開咗一間咧，應該唔好開咗一間，佢而家直情好似連鎖式。竟然突然之間紅咗嘅，就係、是、一啲自助染髮店啊！ 自助染髮 係啦，點解叫自助染髮店呢？其實佢係幫你做咩？淨係個員工埋嚟幫你搽染髮劑 嘅。掃 color， 掃咗個 color， 咁你大概可能個過程咧需要15分鐘時間啫。咁你坐整完搽完劑， 即係搽完劑就自己坐喺度啦。 你就自己坐喺度啦。夠鐘嘅時候咧，佢就會個 alarm 響咧，你就會行埋去自己個洗頭床度咧瞓落去。咁我就自嗰、那個洗頭床咧係自動幫你整啊，唔係有人幫你洗添啊。洗乾淨。 自動洗頭床。 係啦，洗頭完之後咧，咁你直情。洗完啦， 自动洗头完， 完咗， 完咗 ，OK， 行翻出去，自己吹干个头，自己走。 但系咁，我点解要去呢一间铺头度整啊？因为如果你我自己热染货，自己扫上去都得。 自己查可能冇咁匀匀咯。 系啊，因为你自己查你系你都唔识查嗰个份量啊， 同埋唔识沟嗰只色。 系啦、或者啲颜色争啲啲噶嘛，有时系会、或者你。即係你硬係自己整，雖然係方便啫，但係你都覺得，唉，唔知點啊，出去揾人整啦咁講。咁呢一間鋪頭優勝點係咩呢？如果佢哋平時咧日本咧，可能一間即係我哋俗稱嘅髮型屋啦，佢裏面有人 service 啦，有曬染髮啦，有翻整齊頭啦，可能6000 yen 嘅要。咁如果一啲咧專業淨係染髮，你唔好剪頭髮嗰啲咧，嗰啲都要成差唔多成4000 yen 啊。到而家呢鋪頭咧係2000 yen 啫， 咁即係平咗一大橛喎。 咁係賣顏料都差唔多啦，賣啲染髮料都差唔多。 我哋唔會明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唔係話咁多白髮啊嘛，但有好多人其實頭髮係可能好快就出翻曬白眼，所以要成日都要去染咁樣咯。 我如果俾自己揀咧，我都可能會去有時幫襯呢啲，即係你因為自己整咧，自己染咧 係爭啲， 或者你有時咧，譬如啲上咗年紀啦，你自己查唔到啦。你等阿仔翻嚟帮你查啦，可能阿仔帮你查嘅时候咧，又唉、人哋翻工咁耐咯，忙啊嘛，整呢啲啊，又要整乜乜乜， 佢都未必识嘅，因为其实后边咧后尾枕嗰度咧，要即系反起头发先可以 查位嘅，系啊，所以有时呢啲你就唔使烦人，个价钱又抵啲，咁但系你又亦都衍生谂一样嘢就。哇，其實如果以後咧咩都可以人，即係唔使有人去幫你做啊，即係全部啲機器幫你做曬嘅時候，咁我人類做咩咧？ 即係等於而家我哋成日好多喺個市區都有嗰啲自助乾洗店咯，佢又係因為自助乾洗，譬如你係俾人洗嘅時候，你幫佢接埋乾埋，可能當佢亂噏啊，即係50蚊一八磅咁樣啦。但如果你去嗰啲自助入銀嗰啲咧，可能10-20元就洗到個機。 但係就算自己接咯，嗰啲 係啦。所以我係唔會幫襯嘅、 哦。你就即係揾有人嗰啲。 我真係啊！我點解我會攞啲衫出去洗？因為我屋企其實有洗衣機嘅、 哦。 但我覺得洗晾接呢、這個工序實在對我 太繁瑣啦， 對我嚟講係一個太大考驗，我不如。 考驗啊！ 但係有啲朋友咧，佢話攞出去一啲洗衣店去洗衫嘅原因咧係咩？因為香港太濕啊！佢哋 冇地方晾， 冇地方晾啊，或者乾唔切啊，成隻噏味啊，咁寧願攞出去洗嘅時候咧，起碼嗰件衫攞翻嚟嘅時候，香噴噴嘅，覺得係 真心乾淨 嘅。不過我都有好多嘢中意自助嘅，譬如話而家去到超級市場，咁佢有啲自助嘅即係收銀嘅，咁我哋自己去篤咧，我都覺得開心嘅，因為清清楚楚啊嘛。 我中意啊，我都中意啊，我都唔中意。 唔係有超級市場咧，我都。中人哋即系人哋帮我搞 serve 搞掂晒，因为你嘟嗰阵时咧，你硬系成日嘟唔到，我唔系喺度嘟嘢噶， 你咩都覺得麻煩， 係咯，同埋好易嘟啫。 因為我成日買咧，係買兩車嘢啊嘛。咁你就好多嘅時候咧，你只買係嘟嘅時候咧，好似霸住啲位，不如人哋搞咧，人哋快啲㗎。 我中意啊，譬如話而家即係有啲餐廳叫嘢食啊，可以即係睇住個 menu 啊，自己叫。 QR code 我又中意 嘅，我都中意，我都中意，係好似唔經人手。 但記住啊，你嗰啲 QR code 咧，唔好打卡擺上網啊，千祈，因為有啲人咧就話成日咧唔覺意咧將嗰啲 QR code 嗰啲位咧打埋卡上網之後咧。是咁俾人玩啊！係咁幫你點單定 落 單？ 咁嗰啲人又點解玩人呢？其實係咪應該呼籲一下啲人唔好咁無聊呢？ 你擺上網啊嘛，你出嚟曬面 啫。幾多無聊人？ 喂，呢個禮拜我哋會再休息係點樣啊？ 我和你。 好簡單。 我和你。 我和你。 係啊，快啲投選下啦吧。 大城市小故事， 我大伯咧喺屋企一睡不醒啊，就咁样咧撒手尘寰啦，享年97岁。一收到呢一个噩耗咧，我即刻陪阿爸咧去探大伯娘啦，顺便咧睇下有冇啲嘢可以帮下手啊，倾下丧事，诶，帮得几多就几多啦。 我想话俾你哋听咧，啊，今次唔会有丧礼噶啦 吓。 吓？点解啊？ 点解嘅？ 阿哥识咁多人，我谂好多人咧都想同佢道别、啊。 系咯系咯，阿大伯系生意人嚟噶嘛，交友广阔，再加上咧我哋有好多亲戚， 点解点解唔搞丧礼嘅？ 唔系，大家唔好误会。其实呢，你大伯呢喺几年前已经参加咗捐赠遗体计划啦。佢、 哦、 呢、哦、生前一再同我讲，佢死后呢唔想有任何嘅仪式或者系追思会咁。 哦， 哎呀，你咁讲呢，我又记得、哦。好耐之前呢佢有同我讲过下。哎呀估唔到佢真係咁豁达喎。 但係呢佢啲仔女就好反对囉。话一定呢唔会将阿爸个遗体呢俾人攞去劏喎、哦 哎。啊咁你点諗啊、你系咪真係愿意将佢个遗体攞去做研究啊？ 嗱，你阿哥生前咧同我咧第一次提及呢个捐赠遗体嘅时候咧，嗰阵咧我都觉得好难接受噶。但系咧，我豁达啲去谂，咁其实身体咧只系一个臭皮囊嚟嘅啫。一个人啊死咗之后都会腐烂噶啦，系咪？咁不如啊攞去做下啲科研。咁就叫做对个社会有啲贡献啦嘛。 嗯，不良啊不良、嗯。其实大伯咧应该有一张卡系证明佢咧自愿捐赠遗体嘅。仲有啊，其实个大学嗰度都应该有正式嘅记录噶。 但系、哦、如果你咁坚持咧，恐怕会同啲仔女又拗叫。 咁啊系。 咁啊伤感情、哦。 系咯系咯系咯。 你同你阿哥咁好感情，希望你会尊重佢嘅决定。帮我劝服下佢哋啦。 嗯，喂，不良不良。嗯、如果呢一个咧系大伯嘅遗愿嘅话咧，虽然系唔舍得，但系咧都要去履行噶。嗱，我同阿爸咧都会企喺你嘅边嘅，会同表哥佢哋倾下，所以你放心啊，好唔好啊？ 嗯，靠晒你哋啦吓。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Maiden Hong Kong，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我和你。 如果你将之前咧咁多个字咧串埋一齐咧，就会知道我想讲咩噶啦。 我知道我知道，天地 人 海中有 我和你。 哎呀，好窝心啊！真系好有呢、這个主持人好有远见啊！ Yeah, 所以我希望咧今次啲歌咧有我同埋你嘅，但系我见到有啲朋友咧有个我字或者我嘅你字都 OK 啦， 都得啊。 咁呢首啱啊，有啲朋友拣咧，譬如刘德华嘅《当我遇上你》， 系啊， 我要我们在一起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啲人拣啦、 啊 yeah, 啊，或者系张学友嘅《我与你》啊， 系净系嗰只型系啦，其实好多时都有我与你噶， 系啊，两个字都有晒。 有我为你狂咧。都得，我同你。 我会挂念你， yeah. 我要等的正是你。 嗯， 啊，都真系有。 你在我心中， 我的名字，你的姓氏，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呢、這个又系咪又系迪龙公司啊？ 系啊， 我的回忆不是你的，都有人拣。 嗯，不过今日呢一首吓，呢一首就啱晒。 点提啊？ 系啊， 我和你。 再飞，所经处多至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打圈，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的别犯自己，不需说一句对不起，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只不满我常爱上你。在飞，所经处多至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打圈，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爱的别犯自己，不需说一句对白。 只不满我常爱上你。 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呢、這个世界最开心有我同埋你， 净系得我同你唔得。 仲有我哋身边旁边嘅听众啦，亲埋超超表玩啦、 啊。我以为你唔记得咗佢添， 亲埋超表， 去到最尾先有佢，真系好惨啊！ 听众之后先到我噶， 听众大过天啊嘛， 系咁又系。 喂，公众假期呢两小时咧，眨下眼就过去啊吓，唔该晒两位啦噃吓， 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